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顺川水泥联合企业，他查看企业的各丑后主持协议后，就旨在圆满保障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水泥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此外，朴凤柱总理还考察顺川石灰氮肥厂和顺川保温材料厂，并安排了旨在实现化肥生产正常化、及时生产和保障建设材料的工作。